2022年8月3日，6个月至3岁以下幼童周四起可接种科兴疫苗。 新增4123宗确诊，多11名患者离世。 高等法院裁定周幸彤胜诉，下令批准放宽传媒报道限制。 佩洛西飞抵台北，中方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埋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寻日都同大家倾过关于联合科学委员会咧，早前就已经建议咗降低两款新冠疫苗嘅接种年龄，可以去到6个月大噶啦。政府寻日进一步宣布，就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就系批准将科兴其中一只疫苗科兴嘅接种年龄门槛咧，由3岁系再进一步降到去6个月大嘅。咁听日起咧就可以预约噶啦，去到即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或者系医管局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嗰度打针，亦都可以去到一啲而家有提供科兴疫苗嘅私家诊所嗰度打针嘅。至于另一只伏必泰疫苗咧，联合科学委员会就系建议6个月大至5岁嘅幼童可以打3针啦。咁但系因为剂量咧系成人嘅1/10啊，咁政府寻日就未有降低伏必泰嗰个接种年龄门槛，因为就话正同药商咧系恰够特定嘅儿童配方嘅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都话啦，已经同专家初步了解啦，用成人剂量嘅伏必泰稀释去俾幼童嘅接种咧，似乎唔系好可行，技术上就会有困难嘅咁。呢个技术上嘅问题，同埋整体降低打新冠疫苗嗰个年龄嘅下限，就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又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先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点睇话？听日开始，即系礼拜四开始可以打3岁降到去6个月大嘅小朋友都可以打呢个新冠疫苗。不过暂时就系科兴先嘅。你觉得而家喺个数据上足唔足够？即系俾大家睇到呢啲疫苗打落去一啲比较细嘅小朋友嗰度都系安全嘅。 嗱，科兴咧，其实嗰个研究数据咧都比较，当然同伏必泰比啦。都比較少嘅，因為其實最主要，因為佢哋就算有數據咧，都未必出到一啲即係我哋所謂國際即係有權威性嘅文獻。咁但係點解能夠都可以即係批准咧？就主要就係因為佢有一啲喺實質喺國內，我用咗喺一啲幼童啦、兒童身上，都發覺嗰個安全性係確立啦，同埋有效性確立嘅。咁但係當然啦，佢有啲係喺一啲國家做嘅研究數據。咁但係都始終因為科興嗰啲數據都比較慢啲嘅，咁所以相信呢個科學委員會咧，佢哋都睇咗佢一啲遞交數內部嘅數據啦，同埋國內做咁多人打，咁我哋叫呢啲數據就叫 real world data， 即係直情係現實個世界係有打咗咁多，而嗰個安全性同有效性嘅確立，咁所以學會都贊成嘅，尤其是而家係第五波，而家講緊係咪會就係第六波添啦，咁所以其實。一老一亂咧，一定要早啲接種疫苗嘅嚇。 嗯，但據你所知，而家全球係咪香港都係叫做少數叫做允許俾即係低至到6個月大嘅嬰幼兒可以接種到新冠疫苗嘅地方嚟嘅？ 係其實咧都唔少數噶啦，因為其實你睇翻美國啊、歐洲啊或者以色列啦、啊，呢啲其實都開始係去到咁細個嘅。嘅細路仔6個月大咧，都開始接種嘅啊。咁其實香港嘅情形要更加即係嚴峻啦，因為其實你睇到個個案都冇跌翻落嚟啦，每日個確診個案。另外，我哋個醫療系統都比較即係大家都知道個需求比較大啦，即係所以早啲早啲一啲幼童啊或者啲長者有事一定要盡快去接種咧，咁減低個醫療系統嘅負荷啦。同埋最重要咧，都要保護翻呢兩個群組啦，係啦。 嗯，嗱，而家兩隻疫苗喺香港嘅情況有啲唔同嘅。科興嚟講就聽日就已經可以俾6個月大至到3歲嘅小朋友都可以係打科興啦。不過伏必泰方面就話因為未有嗰個幼兒版嘅疫苗或者嗰個配方咁亦都話喺成人嗰度抽呢個幼兒所需個份量咧就有啲難度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嗰個 難度係難成點？係咪去到係唔可能做到嘅情況嘅咧？或者嗰、那個問題係喺邊度咧？ 係呢個係好嘅，因為其實都要講翻俾市民聽。嗱、其實 mRNA 伏必泰咧，其實有三種唔同嘅劑型嘅，即係有大人啦、兒童，兒童我哋講緊係五至十一歲啦。同埋一個嬰幼童版嘅，咁嬰幼童版係講緊六個月至四歲。咁、之前我哋用喺兒童，點解用大人呢？就是、其實啲大人嘅疫苗嚟咗之後咧，佢嗰啲疫苗裏面咧都係一啲高濃度，都要稀釋，就 1.8 毫升鹽水去稀釋。但係之後點樣用大人個劑型用喺兒童咧？其實同稀釋無關嘅，因為一定唔可以再稀釋啦。第一次稀釋一定要嘅，係藥廠規定嘅，因為咁樣先至能夠可以提供多啲嘅劑量。但係大人都係咁嘅。但係如果點樣用大人嘅劑量去到兒童用呢，就唔係用稀釋嘅方法嘅，因為一稀釋咗咧，你就影響到嗰個疫苗嘅穩定性，即係納米，因為佢係用納米嗰啲粒子包住一啲 mRNA， 咁所以咧唔可以再稀釋啦。咁用咩方法呢？其實學會一建議，嗰陣時建議咧係將大人用最後用 0.3 毫升變為抽取 0.1 毫升。我哋唔抽 0.3 俾大人咁多嘅份量，係抽取 0.1 毫升咧俾兒童。咁呢個方法就三分一啦。好啦，有嬰幼童係點咧？咁而家講緊嬰幼童啦。咁如果用大人嗰、那個劑型咧，其實就係要抽取 0.03 嘅。0.03 點解唔得咧？其實係抽到嘅。我哋試過都係抽取到嘅，不過問題因為太細啊，即係你多少少同埋少少少咧，都影響嗰個準確性。咁有機會咧，嗰個誤差就好大啦。咁如果多得滯，就有出現副作用多啲啦。機會如果少啲咧，就個免疫系統未必有個足夠嘅反應，而減即係會產生唔足夠嘅中和抗體咯。咁所以嬰幼童咧，我哋都唔建議喺大人嗰度抽取0.03毫升嘅嚇。咁我哋學會建議，不如實質如果你真係買唔到嬰幼童啦，要逼買啲兒童劑型翻嚟。嗰陣時抽咧就係0.06毫升咧，咁嗰個份量就應該係會容易啲，同埋比較可靠啲啦。 但買兒童劑型當初如果買到就唔使特別用大人嗰個再抽嗰、那個即係細啲嘅份量嘛。但係即係喺個可行性上，你買兒童嘅劑型即係五至十一歲嗰個版本又得唔得嘅咧？其實喺香港而家嘅處境嚟講。 其實我哋學會都想知咧，因為即係兒童劑型，大家知啦。其實譬如新加坡啊，都用緊兒童劑型噶。當然嗰啲西方國家、美國啊、英國都用緊嘅。但係香港即係到而家都買唔到咧，可能真係要即係藥廠或者政府都要即係睇或者講俾市民聽，究竟係咩原因係嗰、那個即係咁耐以嚟都買唔到兒童劑型啦。因為其實兒童劑型其實個好處咧，就係因為佢本身真係俾兒童嘅意思就係五至十一歲。咁變咗我哋唔需要靠大人個劑型去抽 0.1， 雖然 0.1 都好容易抽到嘅，同埋都係準確嘅，咁但係都要睇返究竟係咪個供應呢，藥廠講呢就供應唔係問題嘅，咁究竟嗰個樽頸喺邊度呢？咁點解香港係買唔到兒童劑型呢？當然啦，你買到埋幼童劑型更加好啲。 我想問，其實除咗話用人手，頭先話人手抽，可能抽一個 0.03， 你話唔係抽唔到，但係可能如果有啲嘅誤差嘅話，都可能有啲風險喺度啦。咁有冇其他方法嘅咧？有冇一啲機器啊可以幫到去抽呢一個準確啲嘅份量嘅咧？ 嗱，當然啦，而家啲科技咁發達，你有機器都唔出奇，因為 0.03 有啲可能仲細過 0.03 都得。不過問題而家講緊係數以十幾萬嘅細路仔咧，咁你冇第一冇咁多機啦，第二樣嘢咧。0.03 點解就算俾你抽到都好啦，即係抽取到都，但係嗰個咁細份量會唔會影響到佢個免疫反應呢？因為其實我哋需要肌肉注射嘅，咁入到肌肉之後咁細份量會唔會產生到呢個免疫反應呢，都係一個問題嘅。咁我哋喺醫學界呢，最細最細抽到嘅份量而係有作用嘅呢，即係有呢個臨床作用呢，就係 0.05 毫升。呢個就係講緊一啲維他命 K1 嘅藥物。咁就俾一啲初生 BB 去預防一啲即係維他命 K1 嘅缺乏症導致出血嘅。咁呢個係最低都係 0.05 啫。咁但係而家 0.03 係疫苗喎。咁所以會唔會係低低滯而產生唔到應該有嘅免疫反應而產生抗體呢？呢個一個好大嘅問題嚟。 你頭先提到話用成人版去做一個稀釋，稀釋到譬如 嬰幼兒嗰只係唔可行嘅咁。其實係點解嘅？即係點解會導致所謂即係失效咧？稀釋得太多係用唔到嘅，即係疫苗係咪咁？ 係冇錯。嗱，首先嚟講，成個過程咧，由大人俾兒童又好，幼嬰幼童都好啦，係唔係稀釋福嘅方法嚟嘅？其實我哋學會喺兒童嗰陣時個建議係咩咧？照用翻大人，因為其實大人入嚟即係嚟嗰陣時候嗰個疫苗咧，其實係高濃度啲嘅，都要加 1.8 嘅生理鹽水落去先至用得嘅。好啦，之後呢、這個咧，無論係大人用、細路仔用咧，都係經過呢個過程，呢個係藥廠規定嘅啦。但係之後咧，我哋唔係用稀釋方法俾細路仔、兒童用嘅，係抽少啲咁解啫。嚇，大人用 0.3 毫升，啊，咁我哋淨係抽 0.1， 咁咪三分一咯。咁咪俾兒童用嘅。嗱，咁好啦，咁你話點解唔可以用一個稀釋方法咧？所以其實都有少少混淆嘅。其實稀釋咧係第一步係藥廠規定一定要。再稀釋，我哋叫做再稀釋俾兒童用或者幼童用咧，係唔建議嘅。啊，即係我哋不嬲係藥劑專業都唔建議咁樣再稀釋嘅。原因點解咧？因為再稀釋咧會令到嗰個疫苗個穩定性可能受到影響。啊，同埋佢係因為納米咧就比較容易納米個粒子包住啲mRNA 咧。如果喺一個再稀釋嘅環境咧，有機會係破壞咗。 O K， 而家啲嬰幼兒接種嘅份量或者版本嘅伏必泰啦，或者科興疫苗嚟講啦，咁喺個保護力同埋副作用上面係分別係點嘅？有冇一啲足夠嘅數據係睇到嘅？ 係嗱，就伏必泰咧，其實喺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已經批准去到6个月噶啦。咁佢個臨床研究都發現到咧，嗰啲嬰幼童打咗接種咗之後咧，嗰、那個有效率都去到80%-90% 嚇。咁其實個有效率係確立嘅，好似成人咁嗱。咁安全性嘅問題啦，咁就其實佢一般佢嗰啲副作用咧，其實同青少年啊、成人差唔多嘅，都係一啲針口紅腫痛或者有發燒啊、輕微發燒呢啲。但係咧就冇心肌炎嘅啊，因為佢哋個臨床研究可能個人數都比較，即係你做臨床研究唔可以太多，即係太多人數嘅，即係就可能講緊係一啲有限度嘅人數，所以暫時佢哋個研究就冇發覺有心肌炎。好啦，科興係點咧？科興頭先都講啦，佢嗰啲數據都比較慢啲，同埋都唔係咁透明度高嘅。咁但係因為佢喺國內接種嘅喺比幼喺幼童嘅接種多咧，所以我相信政府係考慮呢點，都俾科興去到降到6个月都可以接種。 嗯，另外 但係嗰啲副作用咧，肯定冇，即係肯定都唔係都高啦，因為不嬲以嚟科興咧。个有效率都比伏必泰低嘅吓，咁、 okay. 所以都应该冇问题吓。 我最後想針對因為伏必泰呢一個，因為我見許樹昌教授咧提到話，即係擔心幼童接種伏必泰咧會出現心肌炎，所以日後咧都會建議喺大腿嗰度接種咁。因為頭先你就講話應該幼童嘅數據就咁睇，就未必會有個心肌炎嘅情況嘛。有冇需要喺大腿度打咧？如果係嘅話， 這個問得好嘅，因為其實香港無可否認個心肌炎咧比外國咧都高啲嘅嚇，嗰、那個出現率嗱高嘅意思都唔係話好多喎，即係純粹係比較上咧係高啲，所以都係為咗安全起見咧，喺大腿外側接種係應該係可取嘅。咁同埋記住一樣嘢啦，一般心肌炎都係出現喺青少年多啲嘅嚇，就極少喺呢個幼童，咁所以媽媽都唔使擔心嘅。咁而家仲喺大腿外側。同埋隔8个礼拜咧，其實就好安全噶啦。 OK， 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 崔俊明咧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新冠疫苗，而家講緊可以科興即係啲打嘅年齡下限啦，就係降低到去6个月大嘅，咁聽日開始咧就可以預約接種噶啦。咁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早晨。 早晨啊，乐文你好。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因为星期四开始就可以6个月大至到3岁嘅小朋友都可以打科兴疫苗啦嘛。咁啊，不过伏必泰方面就话要同药厂再倾啦。咁你自己觉得6个月大嘅婴幼儿啊，而家即系需要打新冠疫苗嗰个嘅需要嘅程度有几大，有几急切咧？又 系啊，乐文，我谂大家都见到啦。过往咧，自从今年由2、3月第5波开始爆发咧。在最初呢那個疫情比較嚴峻的階段呢，其實那段時間呢，我們有大概7-8个小朋友呢是跟有新冠病毒感染，而跟著很短時間呢過身呢是有直接關係。咁 同一個時間咧，其實重症嘅個案咧，包括咗入深切治療部啊，多咗好多。 嗱， 之前我哋好少少，因為咧開始過咗第五波最惡劣嘅階段咧，其實個數據係有啲回落嘅。不過咧，過往呢幾個禮拜咧，我諗可能因為我哋個社交隔離嘅措施開始放鬆啦，咁小朋友翻學亦都多咗。我哋非常鼓勵小朋友要多接觸，要多翻學嘅。咁但係隨住我哋每日嘅個案多咗咧，其實我哋發現咧，小朋友感染嘅個案，特別係重症嘅個案咧，多咗好多。嗱，最近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其實唔單止一個，即係剛剛喺22个月我哋過身嗰個小朋友咧，其實急性感染咗新冠病毒之後咧，只不過幾日咧，因為腦炎咧就過咗身。咁亦都有好多嘅個案咧，其實好嚴重嘅抽筋啊，同埋喺深切治療部入邊咧都好危險。所以咧，年幼嘅小朋友喺3岁之下咧，當我哋開始有一個好嘅疫苗保護嘅時候咧，我其實係鼓勵家長咧應該盡快接種疫苗嘅。 嗯，但係即係家長自己或者小朋友側邊嘅屋企人已經係打曬疫苗，對佢哋唔係已經有一個足夠嘅保護咩？ 嗱，呢個非常重要啊！你講得好。嗱，第一，我希望趁呢個機會咧，呼籲家長咧，因為包括咗最近有好多嚴重嘅個案咧，其實我哋發現咧，原來其實屋企人特別有啲屋企有啲比較細嘅小朋友，可能係幼稚園啊或者小學生咧，有好多佢哋兄弟姊妹咧，其實係未打齊疫苗嘅，有一部分冇打啦，就算有打咧，錯誤地咧，淨係打咗2针。嗱，記得咧，我哋嗰個疫苗基本咧要接種3针，所以咧就盡快屋企嘅小朋友打齊針先。咁你對於3岁以下小朋友係有保護嘅。嗱，不過咧，因為而家嗰個Omicron 咧，嗰個新變種病毒個傳播性咧，基本上係可以經過近距離空氣傳播。咁所以只需要爸爸媽媽咧經常出去接觸朋友啦，小朋友可能要翻學啦。咁如果身邊咧有一啲係未打針嘅人咧，一般咧佢其實個病毒量咧係好高嘅。 嗯。 但透過呢啲病毒量高嘅個案咧，其實仍然有機會傳俾屋企細嘅小朋友。 Okay. 整體嚟講，有冇睇到一啲數字上面一啲幼童？感染咗新冠病毒之后出现一些严重并发症啊，或者危殆啊、死亡的风险啊，近日的数字上面是不是有增加到？ 是的，在临床上面呢，其实我们最近的医管局呢，不同的部门呢，收了那些新的确诊新冠病毒的病人呢，就多了很多的了。而中间呢，我们发现呢，因为可能个基数开始又增加翻，多了很多新的感染的小朋友呢，其实入面他有抽筋、有坏死性脑炎的风险，特別咧，我哋最近發覺有思考症，即係話個上氣管有水腫、口氣好辛苦、有危險嘅個案咧，亦都多咗。嗱，之前咧，其實香港大學咧，我哋同政府咧就協調咗有啲唔同嘅數據咧，睇咗喺第五波之後咧，小童感染嗰啲風險咧，我哋發現喺第五波嗰陣時咧，就因為新冠病毒感染而需要急診入去醫院入邊嗰啲小朋友咧，其實喺差唔多100个入邊咧，有超過1个以上咧。即係1000个入邊咧，有差唔多，我哋發覺咧，就已經有一定非常大嘅數目咧，係需要入到去深切治療部，甚至咧中間喺1000个入邊咧，我哋發覺個死亡個案咧，其實係遠遠高過之前我哋有流感啊或者副流感嘅感染嘅風險。 嗯，即係最新有冇話特別見到有啲明顯嘅上升咁樣咧數字上？ 有啊，呢排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就喺入深切治療部嗰個數據入面咧，包括咗有思考症或者有腦炎嗰啲懷疑嘅個案咧，比起早幾個禮拜咧，其實都上升咗幾成以上。不過咧，我諗呢個係同整體嗰個感染個數目增加咗有關。而入面咧就相對地咧，如果係3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其實佢感染之後咧有惡化嘅風險咧，就比年紀大嘅小朋友咧又再高一啲。 嗯，嗱，講到即係家長或者小朋友都希望佢哋即係盡快打針啦。其實家長應唔應該等到，譬如而家講緊復必泰幼兒版都仲同藥廠傾緊啦，應唔應該等咧？定係應該照打咗科興先咧？會唔會有啲擔心就係打完科興之後，以後可唔可以又溝針轉翻打另一隻嘅疫苗嘅咧？咁其實應該點樣選擇咧？作為家長嚟講？ 嗱，而家咧，因為剛剛咧，我哋大家都記得啦，就聯合科學委員會咧，喺今個禮拜頭咧，就已經審視咗世界各地嘅數據，就批准咗咧，其實覺得兩隻疫苗喺3岁以下嘅小朋友身上用咧，都已經安全有效。咁但係咧，因為呢個時間區咧，頭先樂文你都有跟進過啦，因為我哋小朋友嘅配方 BB 版嘅復必泰咧，暫時咧香港係未有嘅，所以呢個時間咧，其實主要嗰個考慮咧，就是家長應唔應該盡快安排幫小朋友打一個比較小朋友6个月到3岁嘅時期咧，幫佢安排打呢個科興嘅疫苗。嗱，喺呢個時間咧，其實科興嘅疫苗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以往喺唔同年紀嘅組群咧，已經有過億嘅小朋友咧已經打咗科興嘅疫苗，而喺早前嘅時候咧。 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包括咗喺南非啊、智利啊同埋幾個亞洲國家咧，其實由比較細嘅小朋友六個月去到三歲嘅小朋友咧，已經發布咗好多唔同科興疫苗嘅有效數據咧。其實中間我哋睇到嗰個安全性咧，同埋嗰個免疫效果咧，已經非常之明顯嘅啦。因為呢一個原因咧，其實我哋覺得已經係足夠咧，係鼓勵我哋嘅家長咧，盡快幫三歲以下嘅小朋友安排下疫苗。但我哋非常希望咧。伏必泰嘅藥廠咧，可以盡快將 BB 版個疫苗咧，亦都提供俾香港，令到家長多一個選擇。但係喺我哋等候呢個階段入邊咧，我哋覺得其實已經係適合咧，家長盡快考慮咧，先幫小朋友安排咗接種科興疫苗先。到伏必泰都有咧，咁就可以多一個選擇。 OK， 嗱，最後我就想問啦，因為 BB 仔咧通常都可能要打好多唔同疫苗嘅，會唔會有衝突嘅咧？即係打完新冠疫苗同其他疫苗有啲咩要特別留意咧？半分鐘到啫。 你問得好好啊，基本上冇衝突嘅，因為咧其實而家。小朋友接種的疫苗咧，就算包括埋一般嘅流感疫苗咧，已經我哋好清楚咧，係可以同而家我哋市面上已經有嘅新冠疫苗咧，係同時間一齊打嘅。所以嚟緊咧，無論喺私家醫生啦，又或者希望將來咧喺健康院咧，我哋都希望安排到咧疫苗可以一齊接種。最主要咧，其實係打嗰個急嗰個針數啫。如果一試過唔好急得太多針，令到小朋友痛咧，其實疫苗一齊打咧係絕對冇問題嘅。 好，唔该晒叶柏强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系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啊，你自己点睇对于新冠疫苗嗰个接种年龄下限就由三岁降到去六个月大咧？继续打嚟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粉岭军地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处正在现场扑救，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火警在清晨五点几发生，火场面积60米×60米，朝早6:50升为三级。消防人员正是动用四条喉同四队烟雾队灌救。消防处话，市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同异味影响，可关闭门窗，同要保持镇定。政府完成在屯门警风花园第一座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600人接受了检测，当中发现四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當局亦都喺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300户，當中35户冇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網站發布，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就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串訪中國台灣地區，向美國白宮國安會和國務院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抗議。秦剛表示，這一次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消極動向的重大升級，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性質極惡，危害極大，影響極壞，中方對此予以強烈譴責和強烈抗議，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反制措施，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严正敦促美方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势话，立即纠正错误做法。解放军东部战区昨晚开始陆续在台湾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在台岛北部、西南、东南海空域进行联合海空演训，将会在台湾海峡进行远端火力实弹射击，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常规导弹火力试射。东部战区副参谋长顾中说，行动是针对美国和台湾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危险举动采取的必要举措。他强调，东部战区部队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反击一切挑衅，

時間嚟到8:38啦，跟住想同大家討論一個同公屋嘅租户特別可能關注嘅呢一個嘅情況，就話公屋户咧今年十月起咧將會按租金檢討機制咧喺未來兩年加租1.17%，計翻就話每一户咧平均咧加$27嘅，就話以今年三月平均嘅月租2000多元去計啦，每個户咧就加租$27，实际嘅加幅咧个租金就系介乎$5至到$66啦咁。如果话剔除咗10%嘅租门户之后咧，大约有68万户咧系喺需要缴租嘅租户入边啦，有61%啦加租系少过$30嘅咁。咁就话新租金嘅水平咧将会喺今年十月起咧就系落实嘅。你自己点睇呢个嘅加幅咧？1.17%，1872311，又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嘅题目啦，请嚟一位嘉宾啊！电话旁边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亦都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文广，早晨。 早晨，小梁文。 早晨，梁文广，点睇呢一个加租嘅幅度1.17%？ 1.17%咧，相对以往几次嘅加租咧，就较为温和啦，亦都外界或者公屋租户咧，应该系较容易去接受嘅，因为喺而家疫情里边，其实即系大家经济都唔系咁好啦。咁而家仍然要加租1.17%咧，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反映到个机制似乎就有啲滞后嘅情况。 嗯，嗱，讲个机制之前咧，我先问咗你，先话啲住户应该较易接受啦，但系有冇啲即时听到呢个消息之后，都收到一啲嘅市民或者一啲街坊有冇反映对个幅度点睇咧？又？ 其實而家我哋聽到街坊大部分都係話冇辦法啦，而家都係都要加，都冇辦法㗎啦。咁但係喺佢哋嘅講法嚟講，基層嘅居民就住喺公屋裏面，其實你而家經濟每樣嘢樣樣加10多元，或者每樣加几十元，其實加埋咧對佢哋每個月都係一個即係負擔嚟嘅。咁所以今次公屋加租嚟講，對於佢哋嚟講，唔加就最好啦。即係咁，當然係佢嘅角度。咁但係而家加咗，佢哋都只能夠無奈接受咯。 嗯，但係咪即係算係叫做合乎預期？因為同過去公屋租金檢討啦，加個百分比嚟講咧，今次都算係少嘅。過往試過係加到9%啊、10%啊咁樣。今次係咪都算係你哋算唔算一個驚喜，或者你哋定嘅預期都係差唔多嘅咧？其實 預期差唔多嘅，因為喺公屋嗰個檢討機制裏面，租金檢討機制裏面，其實都係用翻過去嘅一啲時間段嘅一啲公屋居民收入嘅嗰個比較去做出嚟嘅。咁其實雖然之前未睇到個結果啦，而家新呢個結果公布出嚟，咁但我哋憑住即係2019年同埋2021年統計處所公布嘅關於公屋居民嘅一啲收入嘅數據咧，其實同我哋所計算出嚟都係差唔多。咁所以預期上面呢一個都係一個符合預期的情況。 加的幅度1.17%，不過同時都有另一個建議的房委會，就是會寬免加租之後頭12個月每個月的實際加幅的金額，有些說法即等於頭12個月都是叫動租啦。你怎睇今次他哋呢個建議呢？ 這個我又覺得房委會在即法例上面要求一定要檢討啊，有正0.1%。percent 之後要加租咧，這個再動用一個房屋條例17條去做一個寬免措施，係已經係睇咗即係個社會上面嘅環境，而家經濟疫情嘅情況啦，再平衡翻即係除咗公屋居民以外，即係住喺其他地方同私人樓上面嘅市民嘅觀感，即係平衡兩方面之後咧，做出一個有別於以往係採用一個一刀切，可能係寬免一個月嘅形式，今次係使用一個即係寬免咗嚟緊12個月嘅加幅，實際加幅嘅嗰個狀況去處理咧。我覺得係平衡咗個觀感，亦都係即係認同房委會有考慮到嗰、那個即係經濟情況而作出嘅呢個決定。 你覺得平衡咗，但係即係總，你會唔會覺得即係成個月咁樣免租好啲，或者會唔會有啲街坊都直情提到話啊，過往咁樣你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免租，可能好過係免個加幅喎咁，或者實際計過慳咗嘅錢嚟講，可能過往成個月咁免計落去係著數啲噶嘛咁，有冇啲咁嘅講法聽到翻嚟咧？ 有嘅，其實都係當然有啲咁，我係唔使煩啦，直接免一個月咪得咯。咁但係我諗而家嘅經濟狀況，大家都要睇埋第一就係外間嘅觀感，因為今次個加租嘅幅度如果我哋純粹真係睇個實數嚟講，係比較少啲嘅。如果以一個月一刀切咁樣去免一個月租嘅處理咧，咁個金額係會比起即係呢一個增加實際加幅 再對比翻，可能佢而家用一年啊嘛，去比咧係多出比較多嘅。咁呢個情況可能會亦都會引起社會上面嘅反彈啦。另一方面，我哋都要顧及房委會個財政嘅情況，因為如果用一刀切免咗一個月咧，咁房委會嗰個財政嘅壓力亦都會喺度，因為個赤字會即係會十幾億。咁所以今次呢個係可以平衡到即係。社会嘅一个即系舆论啦，同埋房委会本身嘅嗰个财政情况。 嗯，系啊，因为根据房委会嘅文件入边都提到话，一个月嘅租金宽免涉及到16.96亿元，咁就会导致到房委会喺2022-23年度嘅租住房屋运作嗰个账目啊，赤字去到13.73亿嘅，咁有个。數字喺度啦，咁不過我見到有啲意見，譬如社區組織協會方面都話提到話啊，唔少基層喺疫情期間都可能係冇一份工，或者就算有份工都係開工不足嘅咁，咁啊覺得就算加少少都好啦，加一蚊都好啦，都係會對啲租户有影響嘅，咁佢就建議不如房委會凍租啦，咁有冇空間喺兩年做一次檢討之下都做凍租咧？喺機制上又容唔容許嘅咧？又？ 如果純粹喺個租金嘅檢討機制上面咧，因為佢個法例上面都寫得好明嘅，就係總之喺個檢討出嚟，如果佢係有正負0.1%以上嘅數字咧，根據呢個法例一定要執行嗰、那個即係、就是、租金嘅調整嘅。咁所以喺法例上面只而家呢一套機制啦，只能夠係用好似而家呢個方法咁啦，就係、是、我要加咗嗰、那個。基数即系个底个租一定要加咗，再喺房委会咧运用佢房屋条例第17条宽免租金嘅个权力，再去宽免翻嗰、那个即系加咗嘅租金去做一个抵消。咁其实由呢、這个咁样嘅情况睇到，其实我自己个人就觉得个机制就似乎就有啲问题啦，因为你每一次个机制都系你调完出嚟，然后要加咗之后，你就再用个机制或者法另外一条法例啊去做一个宽免。咁其實就反映到嗰個機制未必可以貼近到要加租嗰個時刻，或者個租金調整嗰個時刻嘅社會狀況，或者我用粗俗啲嘅講法就係、是，你既然要寬免啦，咁你點解要之前就要加呢？咁樣，咁呢一個位係要點解我哋覺得個機制上面仍然有一個審視嘅空間？ 咁你覺得應該點檢討呢？定係出咗嗰個幾條數啦，即係或者計咗出嚟係應該要加嘅，但係都有啲著成權係唔加呢？如果咁又會唔會反而會引起更加多爭議呢？又 我諗呢個位呢，其實而家你同樣都會有爭議嘅啫，即係你即係個機制上面點解會咁死板，點解會寫到法例上為你一定要加減0.1就一定要做呢、這個位欠令到即係房委會或者行政機關欠缺咗一個因應即係現時實際最貼近市況經濟情況嘅一個嘅理據上面去調整個，我係講緊個加幅，而唔係話你可以抵消咗寬免咗租金之後，好似冇當冇件事，因為始終喺過咗個寬免期以後，其實嗰個公屋居民仍然要負擔翻新增嗰個租金嘅金額嘅，咁所以我諗喺個機制上，我哋係希望嗰個幅度係講緊個加減嘅幅度貼近市況。而唔係你加減咗之後再用其他方法去抵消個加幅，呢樣嘢我諗係嗰個原則個問題咯。 所謂貼近市況，因為而家嗰個嘅調整機制咧，就係話計啲公屋租户嘅收入指數，就係、是、評估公屋租户家庭收入嘅純入息變化嘅。咁你覺得係咪即係用呢一個指標係唔足夠啊？或者要衡量埋其他嘅標準條件咁去計條數出嚟先至得咧？咁你嘅睇法點樣呢個？ 其實有兩部分嘅，第一個當然係嗰個時間啦。點解要頭先我哋提到應該要審視翻個機制咧？第一，因為好似我哋而家2022年嘅租金檢討咁樣，咁佢係會用2021年嘅數據同2019年嘅數據比較。咁但係大家都明白，而家個疫情影響經濟嗰個周期係比以往好快。而家唔係以年計噶啦，即係個變動可能係以月計，可能2021年嘅10月同我哋2022年嘅2月、3月。大家都睇到個經濟狀況可以好急速咁樣轉壞，咁而家用呢一種咁嘅比對方式，係咪可以最貼近而家最即係個市場或者個市況係最新嗰個狀況反映到裏面呢？咁喺而家每一次租金檢討可能有加，然之後再用寬免呢個方法都可以睇到，其實係唔得啦。特別係2020年同埋2022年，其實都係疫情影響經濟，但係其實呢兩次嘅租金檢討都係加租嘅。咁都可以反映到嗰、那個即係租金檢討未必可以咁，我哋用咁貼士去處理到啦。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喺而家即係租金頭先提到純入息嗰、那個狀況之下咧，其實亦都係冇睇到個公屋居民嘅嗰、那個負擔能力，特別係嗰緊通脹。因為我哋過往亦都講到一個其中一樣嘢就係、是、你純入息增加，可能我增加咗10蚊，但係我喺外邊買嘢， 我其他使費可能增加20元，其實他的實際負擔能力其實有機會是差了的。那這個位置都在現行機制上面以純入息去看呢，是未咁全面地反映到出來這個通脹或者個公屋居民的負擔能力。那所以這個位置我覺得都亦都係可以有一啲優化嘅空間。 講到話係咪可以睇埋通脹咧？房委會有個講法，就話現行嘅機制係經過廣泛嘅諮詢制定嘅啦。咁啊，當時認為咧，以租户家庭收入作為調整公屋租金嘅基礎咧，最能夠反映租户嘅負擔能力。又話實踐經驗都睇到咧，機制確實反映咗2007年立法嘅時候預期嘅效果。比起其他方案啦，佢就話包括譬如參考通脹、住户嘅開支水平等等呢啲方案咧，更加有效持續同埋客觀咁確保公屋租户嘅負擔能力嘅。咁佢就反而覺得而家呢個機制好過話睇通脹啊、住户開支喎，點睇咧？呢個就 我覺得嗰個講法我哋唔係要完全唔用而家呢套機制，亦都唔係完全話要改用睇通脹或者睇開支水平嗰個方法。相反係我哋應該要將多啲唔同嘅因素納入去而家呢個檢討機制嘅指標裏面，可能租金嘅即係個收入啊，即係住户嘅純收入，我哋會佔一個百分比，然之後亦都可以加入一啲通脹嘅因素或者係實際開支嘅因素喺裏面。咁樣就可以教，即係我哋其實講係點樣可以最實際地反映公屋居民個真真正正嗰個負擔能力啊。咁所以呢個位置我哋唔係要即係二選一啊，要一樣唔要另外一樣，相反係點樣可以將唔同嘅因素都擺喺呢個籃裏面，得出一個更加貼士嘅結果。 嗯，頭先都好強調貼士，或者提到過往嘅用一啲數據去比較咁樣。你覺得即係應該點咧？即係譬如你要評估一個嘅加租，咁佢自或者評估即係成個即係租金嘅調整，你自然係睇啲數，啲數就自然係可能根據過去嘅數。好難話係完全係緊貼而家呢一刻好一啲好即時嘅情況嘅喎，點樣係可以做到係貼士咧？你覺得？ 係，所以咧，我哋喺而家所謂審視嗰個租金嗰個調整機制裏面咧，其實我哋都真係希望可以加入一個給予房委會或者給予即係行政機關可以有一個最終決定嘅一個嘅權力。即係我用一個例子，就好似公務員加人工一樣，係啦，即係我哋調查完一個過往嘅數據之後，其實仍然會繼續喺臨決定實際嘅幅度之前，會聽取翻唔同人士嘅意見啦，然之後再交俾即係一個即係一個行政機關去做一個決定。咁其實呢一個位可以令到喺佢做最後決定嘅幅度嗰刻咧，可以做一個最貼近現時市況嘅一個最終決定出嚟。咁所以而家呢個法例就欠缺咗呢一個位嘅彈性，而將個彈性咧就擺咗喺即係所謂嘅彈性啦，擺咗喺17條嗰度，即係話寬免租金嗰部分。咁形成就係每一次就係我形容啦，就係你挖完個窿，但係你發現個窿有問題啦，你就攞塊板去鋪佢，但係個窿仍然存在嘅呢種情況。 OK，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你。 有關於公屋租金嘅調整，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梁文廣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亦都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嘅委員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之前大家都關注嘅男子組合 Mira 演唱會期間咧發生有熒幕墮下嘅事故。早前咧政府就開咗工作小組嘅會議啦，咁啊領導嘅康文署咧就提到話喺調查報告未完成之前咧，係會重新審視所有轄下表演場地演出活動嘅安全。咁啊，並且由8月2日起啊，實施短期措施俾一啲嘅表演者以及係工作人員咧喺安全情況下係演出，直至另行通知嘅。包括一啲乜嘢嘅措施咧，就係話要求表演場地嘅租用人重新檢視舞台設計，以及係由租用人加設嘅機械裝置，暫停使用懸吊喺高空用作擺動或者旋轉或者係承載人員嘅機械裝置。而租用人咧每日必須由康文署同意嘅合資格人士係檢查呢啲嘅機械裝置，以確保安全嘅咁。整體呢啲情況對於表演行業啊，或者一啲演唱會啊等等嗰、那個影響係啲咩嘢咧？雖然話係短期嘅措施，會唔會都對一啲嘅演出有一啲嘅影響咧？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就請嚟有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內務副主席陳榮業，早晨。 系早晨， 早晨陈明业。头先提到康文署一啲短期措施咧，话完成调查报告之前会一路都会实施呢啲嘅措施啊。8月2日即系寻日已经开始咗噶啦，咁点睇呢啲嘅措施咧？ 咁我哋其实寻日工会都有出咗一啲即系回应翻当中一啲政策嘅方向啦。咁如果首先最直接就系、因为佢依家其实唔系净系红馆场地嘅限制啦，直情 唔知點解啦，我哋都諗唔明，就係延伸到其他康文署嘅場地都唔可以做一啲某類型嘅佢認為唔可以做嘅一啲高空懸掛嘅裝置啦。即係可能你紅館有事，唔知點解葵青劇院掛巴上機器都有問題啦。 嗯， 咁呢個其一。然後第二係其實咧演唱會嘅製作同埋一般其他嗰啲劇場啊、Bad Boss 啊嗰啲嘅後台嘅公司，其實啲即係啲行頭都好唔同嘅，其實好唔同嘅公司嚟噶嘛。咁係冇一個即係冇一個因果關係，點解要限制埋其他公司都做高空懸掛嘅裝置咁樣？ 你哋係咪最關注就係話限制一啲高空懸掛嘅裝置？其實佢嘅講法就係話懸吊喺高空用作擺動旋轉或者載人嘅機械裝置。尋日都有再澄清嘅，佢就話有啲講法話喺場地用一啲電腦燈啊、鏡頭啊或者係投影機咧，有啲講法話以為係唔符合最新要求。咁但係局方康文署嘅講法咧就話呢啲設備都可以用嘅咁。解釋完之後有冇清楚啲，或者對於一啲場地嘅使用嘅時候有冇即係鬆翻少少咧咁？ 我覺得係唔適合嘅限制就多與少都係唔適合啦。咁而家講係一啲比較特定嘅機械裝置啦，即係例如佢哋個聲明講到即係好仔細嘅，即係鏡波嗰啲 mirror ball 又可以，但係其實 mirror ball 係會有旋轉裝置嘅，可能佢哋真係唔係好知，即係個 mirror ball 掛上去其實係會有一個好小型嘅機械咧，會令個波可以轉動嘅。 嗯， 咁嗰啲係呢啲設計亦都唔係康文署場地本身有一定是製作方自己搭配，咁所以首先呢度其實是有啲即係奇奇怪怪咁樣嘅，咁即係然後其實嗰個影響好直接係其他劇場嘅 show 可能已經 plan 咗我個演出，可能係好重要嘅一啲故事上發展嘅表達係需要到用到嗰個喺高空嘅一啲設計啊，咁你咁樣成個嘢 cut 咗唔俾人哋用係好影響咗人哋嘅製作咯，咁其實衍生有一啲會唔會有啲人冇咗公開咧？因為我本身聽咗呢個禮拜入台幫人哋砌頭頂一個裝置咁樣，咁你依家 cut 咗，咁其實嗰啲人又冇公開嘅。咁我想打個譬如就係之前禽流感咁樣，你一個農場有事，你會全港所有嘅雞你都殺曬，然後你會逐隻雞咁賠翻錢俾嗰啲農場嘅人噶嘛？咁呢個安排其實都一樣啦，我覺得。都是你政府發現到有問題，你預防不到啲禽流感嘛，你覺得自己預防不到啲高空裝置嘅危險嘛，咁你就停曬啦。咁你停曬嘅時候，我覺得你要顧及翻業界有人好無辜地俾你呢個政策影響咗個生計咯。咁哪怕只係短期一兩個月，咁都係錢嚟㗎。人哋可能就係靠呢份糧去交租嘅喎，你點處理咧呢啲嘢？ 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其實而家邊啲懸掛裝置係因為而家呢個短期措施啦，而受到影響係裝唔到，同埋邊一類嘅崗位嘅人係生計受影響啦？以你收到嚟講，有幾多咧？ 咁暫時就冇啲咩實際嘅數字，或者未有一啲人向我哋投訴，但你可以預計到啦。咁我哋暫時知就係有一啲製作真係會即係做創作嘅朋友真係講話，我個 show 真係會有呢一個裝置，而需要同康文署嗰邊去再溝通用唔用到。咁其實嗰件事梗係尷尬嘅，即係又有啲講法話其實你因為佢最終就係話你每日都做翻類似一啲揾人嚟做上翻嚟 check 翻咁 合資格人士啦，佢話叫係。 咁啊係啦，咁呢啲所以又係好吊鬼嘅嘢啦。咁反而我哋想講多少少係其實佢呢個方向嘅限制係好有好遺漏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其實咧，涉事依家喺紅館嗰個意外嘅公司係藝能啊、ITP 啊、協興隆啊，甚至乎係有一位嘅註冊工程師去做 survey 去 check 嗰件事噶啦。咁以我哋所知咧，其實呢幾間公司喺未來一至兩個月咧，應該係有其他嘅一啲大型嘅演唱會演出嘅。咁我覺得就係咁，係咪呢幾間公司？佢哋唔做高空懸掛嘅裝置，你都會批准佢哋去做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啦。咁我相信，我希望政府可以就呢方面嘅狀況調查多少少，而透露翻啲消息俾我哋知。因為冇理由間公司依家佢哋發生嘅問題就係潛在一啲好可能係監管上嘅過失啊嘛。咁你會知道呢件事個原因係可能其實製作公司。 做台嘅時候，即係透露咗少少原因，就係人手不足啊！佢哋都，咁究竟佢哋再做其他大型演出嘅能力，甚至乎短期內佢哋又被調查當中嘅時候，佢哋係咪仲有呢個專注力去做得好一個製作呢？咁甚至乎其實你主要限制嘅，你應該短期內你限制呢幾間相關嘅公司去再做大型嘅製作嘅工作咯，因為你哋嘅狀況、你哋嘅狀態都真係短期內唔適合做製作嘛。哪怕你冇高空裝置，你有彈床升降機，其實之前都係出緊意外㗎啦。咁你唔通仲俾佢睇下個演唱會短期內做翻同樣嘅事咩？咁我覺得調查出嚟之前都應該要了解下呢幾間公司近來仲有冇一啲相關嘅工作，應該要呼籲佢哋轉換其他嘅製作公司去做。 如果轉咗其他製作公司，會唔會又影響嗰個演出單位，或者令到同樣舞台界其他嘅人士嘅生計啊收入受影響咧？ 咁但係因為佢哋犯錯嘛，犯錯你懲罰佢哋，即係某程度上合理啲啊。即係我都係打譬如個司機駕駛出意外，咁我就懲罰嗰個司機啦，我咪停佢牌咯，好簡單。咁佢梗係會收入受影響啦，佢駕駛出意外。咁但係我冇理由呢一個 A 司機出意外，其他司機我哋都唔可以揸車啦咁樣。依家個狀況就係咁咯，所以係唔係有一個恰當嘅邏輯喺背後咯？我覺得。 好啊，唔該曬陳明業，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 謝謝 陳明業咧係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內部副主席，咁啊回應到早前康文署就因應 Miwa 演唱會嘅事故啦，有一啲嘅短期措施咧就係會實施咁，包括咧就係話暫停喺一啲場地度咧係使用懸吊於高空擺動旋轉或者載人嘅一啲機械裝置嘅啦。 美国一些人不断挑战中国主权，掏空一个中国的政策，甚至蓄意在台海制造事端，而特区政府就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事务，会全面配合国家向美国采取的措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大公报报道。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特首李家超今日將會召開由他監督的應對疫情指導及協調組，進一步討論放寬入境檢疫時間和紅黃碼應用問題。消息透露，醫務衛生局或者會在今日的會議上交代最近收集的酒店檢疫人士核酸檢測數據，以協助李家超決定採用5+2抑或是4+3方案。而創新科技及工業部亦都會交代最新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試行情況，但消息人士表示未能夠保證今日會議必有決定。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4123宗確診，另外再增加11宗死亡個案，包括前日已經公布離世的22個月大女嬰。另外，聯合科學委員會開會之後一致同意將新冠疫苗接種年齡下限由原本的3歲降至6個月，6個月至3歲的幼童聽日起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另外，聽日朝早9點開始，50至59歲合資格人士在完成接種3劑疫苗最少3個月之後，可以預約接種第4針。呢個係《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男團 Mirror 演唱會巨型屏幕跌下意外發生到現在超過5日，註冊結構工程師劉志宏分析事發當日片段和現場照片，認為由兩條鋼索吊起的屏幕其中一條鋼索先斷，剩下的一條鋼索和鋼吊環承受力不足，令僅餘的鋼吊環從屏幕支架中脫脫。他說鋼索理論上強度很大，斷裂可能成因之一，或者同長期重複使用坯口有關，另一個成因會是金屬疲勞，例如萬字甲屈曲拉直多次，最終會斷裂。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房委會每兩年對公屋租金進行檢討，據了解今年的檢討已經完成，房委會建議公屋租金加幅是 1.17%， 每戶每月的租金加幅是5元至66元，平均加26元。但是考慮到香港整體經濟仍然未全面復甦，房委會建議為住戶提供為期一年的加幅寬免措施，換言之，住戶獲得凍租一年。有政黨就回應說，不少基層市民疫情下生計大受影響，今次房委會的做法有助舒緩經濟壓力。這個是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近日出版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本 指香港並非英國殖民地，引起社會爭議。教育局昨日首度就殖民地爭議發文，詳細展述香港非殖民地的說法，並非否認香港曾經被英國佔領的歷史，只是強調使用殖民地描述香港並不恰當，形容英國曾經在香港實施的是殖民管治，從沒有擁有香港主權。有前公民科教師說，當局說明採用中國史觀解釋更清楚，有助師生理解。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串訪中國台灣地區，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中方採取任何反制行動都是正當和必要。社評說，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撥火，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後果必須由美方和台獨分裂勢力負責。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有確診後希望入住隔離設施的患者求助四日之後才獲得安排，反映現時竹篙灣檢疫中心爆滿。社評說，政府需要充分靈活調動資源，做好人手安排和信息溝通，尤其是善用社區隔離設施，盡可能讓有需要人士盡快隔離，減少傳播風險，保障疫情穩定受控，保障經濟社會復常。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聯合科學委員會同意將新冠疫苗的接種年齡下限降至到半歲，六個月大以上的幼童明天起可以預約注射科興疫苗。至於接種復必泰疫苗，最低年齡暫時維持在五歲。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提出稀釋成人配方，社論就說，一旦稀釋的時候出現差池，是會打擊家長為子女打針的意欲，不適宜冒風險。星島日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說，房委會計劃今年加租 1.17%， 雖然幅度相對溫和，又建議寬免頭12個月的實際金額抵消加幅，但將公屋的租金推到新高位。政論指，房委會以2021年的數據作為依據，根本未能夠顧及第五波疫情對港人所造成的影響，港府理應打破常規，選擇與市民共度時間，而不是火上加油。《東方日報》政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一架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丁九桥的支路慢线有坏巴士阻路，一大车多，龙尾排到深井交汇处。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的支路慢线有坏巴士阻路，一大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因为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所以东隧的港岛入口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丹拿道因为爆水管，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龙盘苑；七咸道南就因为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长沙环道同样应该是长沙环的深旺道同样都有水管急收，长沙环的深旺道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西至到海丽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几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丁九桥之路慢线的坏巴士刚刚拖走了，一大众

是开个会讨论。那个目标都是希望可以在而家差不多疫情，希望是去到较为后期的时候，我们开始睇返长远香港的医疗问题。咁而事实上我諗政府都有好多数据呢显示到即係我哋嘅人口老化问题相当之严重。随住人口老化嘅时候，我哋面对医疗挑战亦都係会大。咁大家都会感受得到而家公营医疗体系譬如我哋新政排期都会好耐啦。咁即係呢啲问题呢一日未得到解决嘅时候呢，一日我哋将来嘅医疗发展同埋人口老化都会令到大家係百上加斤，所以就有个概念呢，都喺尤其新政府上场嘅时候呢，我哋都有一个政策嘅框架是带出来作为一个建议给政府，也是给市民一个参考。 嗯，刚才提到我报告书说有几个范畴的，好像说基层医疗、融资等等，是不是就着这些范畴你们都有一些看法和建议？还有刚才你提到说排正排得长，这个是不是都是在个报告书里面提到现在医疗系统一些挑战或者问题是涵盖到有提到的？这个是 哦，是即係所有嘅政策，我哋都要針對現實嘅問題，唔能夠天馬行空啦。咁而大家感覺到而家就係新政排期咁長嘅時候，咁嘅應對嘅策略，我相信就唔係話我哋呢一班醫護人員啦，而係我相信係香港所有嘅醫護人員同埋政府都有一個諗法，咁就係我哋必須要發展一個基層嘅醫療，即係話將公立醫院嘅工作量咧，係盡量搬翻去社區嗰處，咁等到公立醫院咧，即係佢可以有更大容量睇新症啦，同埋睇啲唔穩定嘅慢性個案。咁現在其實我哋知道公立醫院咧，佢嘅專科門診平均嚟講啦，就睇九個舊症就一個新症咁上下。咁但係舊症嚟講，如果能夠將佢比較上大量咁樣移翻去社區嗰處睇，即係家庭醫生啊或者其他嘅同事啦，咁嘅時候新症嘅容量應該係可以增加，咁所以咧成個基層醫療嘅發展個一個大嘅觸發點就係我哋嘅新症排期長，咁而當然佢顯示出就係我哋成個香港嘅醫療體系咧，實際上發展係非常之不平衡嘅，喺過去數十年嚟講。 嗯，除咗呢一點咧，即係話除咗話公立醫院呢啲專科門診新症排得長之外，你哋仲點出咗邊啲挑戰嘅？有冇啊？ 咁其實佢引發起嘅咧就係一個好大型嘅改變嚟嘅。我哋希望長遠嚟講咧，即市民唔使話，譬如我出咗院，一個中風嘅病人出院，就要喺醫院住好耐，因為佢要做一個物理治療。然之後翻咗屋企之後咧，又要常常頻密咁搭車翻返去公立醫院個樹，係去覆診啊，去做物理治療啊。然之後亦都有唔少慢性疾病嘅病人，佢攞咗藥之後咧，有時攞大包藥翻屋企，跟住就可能中間因為佢有病情嘅變化或者入咗院咧，咁啲藥又好似嘥曬啦，冇曬用啦，攞過啲新嘅又一大包攞翻屋企，啲藥多咗又唔知點食。喺社區亦都唔知揾邊個去幫佢手去睇嗰啲藥啊，或者講俾佢聽藥有咩副作用。即係我哋其實社區入面咧，就缺乏咗好多呢啲嘅照顧，令到我哋嘅市民咧常常呢個就翻去醫院嘅船，亦都係增大咗醫院個工作量同埋壓力。咁所以個重點之一咧，就喺社區發展一個基層嘅醫療，我哋叫做網絡啦。咁即係呢個網絡嚟講，而家嚟講就不太存在。而家我哋社區入面有好多個家庭醫生啦，亦都有公立醫院嘅普通科門診、母嬰健康院等等，但係就大家都係分散獨自工作嘅。而你再講進一步，有冇物理治療師？有多數係 NGO 嘅處工作。咁而護士咧，亦都係基本上淨係喺公立醫院嘅部分或者係喺個普通科門診。咁我哋希望將來就唔係咁樣嘅，而係各個行業咧，即係各個醫療專業咧，喺社區入面咧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個服務帶出嚟俾市民。咁然之後大家咧係經過個醫療嘅網絡或者有電腦嘅系統咧，可以大家平台上面即係個虛擬嘅平台上面咧係互相溝通，咁樣即係互相合作去提供俾市民一個服務，就好似我喺而家公立醫院處，我話病人需要做物理治療，我寫一紙俾做物理治療，咁病人就去到物理治療嘅地方做。咁將來社區咧，一樣係可以提供到呢一類服務。咁我哋就變咗將個社區打造成為一個好似個冇牆嘅社區醫院咁嘅情況。 呢個係咪就係你之前喺訪問度提到話，香港要建立一個全面嘅社區醫療系統，係咪類似頭先你呢個概念啊？定係有啲唔同嘅咧？即係實際而家係爭啲乜嘢要建立到呢一個嘅社區醫療系統咧？ 我哋争紧咧就系大家互相之间有个协调合作，即系而家系各自为政嘅。咁仲有就系我哋嘅，譬如个病历系统啦。咁一个病人如果睇完公立医院出嚟嘅病历系统带唔走嘅，然之后私家医生所睇嘅病历亦都写唔翻落去公立医院嗰份嘅报告个病历书嘅时候，大家分散咗。咁如果市民佢又走去，譬如系揾一个护士帮佢做一个治疗，咁佢又未必可以睇到同一个报告、同一个病历嘅。护士写嘅记录又落唔到佢记录一个病历嘅，咁啊乱晒分散晒，即系需要一个统一嘅 病歷系統咧係相當之重要。仲有就係咁，我網上面可唔可以睇到，譬如護士幫佢做咗個康復治療，啊，做咗個傷口處理，啊，物理治療師幫佢做咗康復治療之後嘅進展咧？即係如果個社區都係有一套統一嘅系統咧，咁就會好好多。當然，另外一樣就係個錢嘅問題啦。即係市民喺公立醫院，佢翻去復診做個物理治療，佢可能俾嘅錢唔多，但係如果佢話要喺私家做咧，會係好貴。咁所以亦都係呢一樣嘢令到唔少市民咧係唔願意喺社區去接受呢啲治療，咁所以錢跟住病人走，即係我哋點樣優化現在嘅譬如長者醫療券，又或者而家公司營協作都有一啲基金喺處，即係點樣可以用得好咧？呢個都會下一步要考慮嘅啊個方案。 你提到話啲市民要有家庭醫生嘅概念啦，其實而家香港呢個概念係咪都未算係好普及咧，或者係要點樣去發展落去咧？又？ 其實你講得好啱嘅，呢個概念喺香港人之中咧，都係比較上唔係太過入腦嘅。即係我哋見到衛生署其實過去好多年都推呢個家庭醫生嘅概念，但係都唔係太成功啦。咁家庭醫生個作用其實係相當之大，因為佢就係市民個健康嘅總經理。即係你有乜嘢事嚟講咧，都係等佢幫你去做一個嘅統籌，或者係一個大方向嘅治療方向推出嚟。咁實際上，如果我哋有嘅時候咧，如果你參考譬如英國啦，佢嘅國民有咩事嘅時候咧，都係會揾翻家庭醫生。咁如果家庭醫生佢睇咗情況，佢覺得咦呢個情況真係需要，譬如係一個眼疾嘅問題，咁去睇眼科醫生啊。又或者哦唔係，你係一個鬱光上面嘅問題，你快啲揾個視光師去幫你處理翻啦。即係佢會可以咧，俾我哋自己個人咧係更加有專業知識咧，去話得俾我知我嘅問題係乜嘢，然之後可能係由個家庭醫生自己處理，或者係轉介其他嘅醫療衛生專業人士處理，咁就可以統籌到成個個人嘅一個醫療嘅服務啦。咁所以呢個作用係相當之大嘅。 而家睇譬如私人診所嗰啲私家醫生做唔做呢個角色嚟啊？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嘅，咁但係你個系統都唔喺處嘅時候咧，大家做起上嚟有困難。其實私家醫生有時都覺得幾孤立無援。如果我喺診所處，我見到咦市民有一個譬如係傷口處理嘅問題，或者咧造口咧，即係我自己做外科，有時咧造口嘅問題嘅時候，我要揾個專門負責造口嘅護士去幫佢處理咧，都唔容易嘅，因為實際上而家社區入邊係做呢種服務嘅護士相對少嘅。咁反而你話如果揾專科醫生咧，就我哋會比較熟悉啦，因為大家都係合作開。咁但係其他嘅醫療衞生行業咧都唔容易揾。要揾物理治療師嘅時候都揾到嘅，職業治療師已經相當之困難嘅啦。如果你話要揾個譬如言語治療師，譬如我有長者佢吞煙好困難，咁嘅時候去邊度揾咧？我有時都要打電話周圍問一輪先知道。咁就係缺乏咗一個譬如喺個平台上面係一個網絡嘅平台，我撳已經可以揾曬啲同事出嚟，咁嘅爭好遠。而家我哋同嗰個距離都有好遠一個相隔。咁仲有一問題就係我哋知道而家好多市民咧都中意係睇一個叫做公司嘅指定醫生。咁就呢個同家庭醫生嘅發展係有少少相違背嘅。我就覺得其實中間咧可以做啲嘢，你公司亦都可以容許個市民睇翻自己家庭醫生，咁你照俾佢一個福利嘅時候就會好啲。首先嚟講，你轉工就轉醫生。跟住你退休就冇咗家庭醫生，即係咁樣就大家搞到好亂，亦都唔知道自己嘅病歷咧，過去幾十年病歷咧係點樣可以跟翻咯。 我見今次報告書之外咧，你哋仲有一份嘅補充文件嘅，當中你都提到話中西醫協同發展勢在必行嘅。其實而家中西醫嗰個嘅即係合作啊，或者發展上面有啲乜嘢需要即係改善或者改變嘅咧？又 嗱，我哋做一個好實在嘅例子，譬如一個市民佢有糖尿病，咁佢同時間又睇中醫。常常都有啦，佢哋都係睇西醫攞藥啦，咁樣。但係實際上西醫如果唔知道睇緊中醫嘅時候咧，咁你到底點樣協調喺中間？咁我哋係咪都可以做一啲簡單嘅數據上嘅研究？即係我相信大學應該可以做得到，就因為睇咗中醫同時睇西醫嘅市民，佢血糖控制同你單單係睇中醫或者單單睇西醫會唔會有唔同咧？會唔會睇咗多過一個即係睇咗中醫又睇西醫嘅時候，嗰、那個藥物嘅用量方面係可以減到咧？如果係嘅時候，我哋將來需唔需要有一啲嘅指引出咗嚟？嗱，呢個指引咧必須要係科學化，即係基於研究出嚟嘅。一個指引，如果有的時候大家在做事方面協調方面就會相對好很多。當然剛才提過的一個醫療記錄的問題都是存在的，即現在來講譬如個醫健通，即是現在醫健通當然主要是公立醫院，但是出了來私家醫生都看到，但是中醫好像暫時他們都是真的可以寫到下去醫健通書，將來是不是包括中醫的記錄都是落到去醫健通的書呢？咁再引申出嚟嘅問題就係、我哋西醫，我哋醫生識唔識睇中醫寫嘅嘢咧？ 即係唔好講佢潦唔潦草先啦，即係就算打出嚟，我哋明唔明白咧？咁將來嚟講，我哋係咪都要喺醫學院嗰處有更加強化咗我哋嘅中醫嘅醫療基礎嘅訓練課程俾我哋西醫嘅同事同學仔咧？咁我相信呢一樣都係將來需要考慮到嘅咯。而家大學其實都有啲選修嘅科目，但係必修嘅似乎暫時都未有。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志源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咁今次就佢有份啦，同埋另一位立法會議員林順潮咧都有份，仲有一啲嘅醫生牙醫組織咧都係一齊寫呢份叫做《在人口老化挑戰下的可持續醫療政策》嘅咁。頭先提到補充文件咧，提到譬如中西醫嘅協同啊協同發展啦，同埋都提到話護士專科發展等等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頭先講到公屋加租咧，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我喺书局翻开书嘅一句： 愤怒系一种最深嘅在乎，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对于生命，对于身体，对于家人，对于我哋所有嘅理想同脆弱，凡此种种。感知到他们可能会受到伤害， 于是我就买了这本书《抚慰人心的52个关键词》。当我们谴责愤怒、不屑愤怒的当下，作者却将愤怒的本质赤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大卫·怀特被誉为美国文坛最具穿透力的诗人，书里面所选的关键词好似友谊啦、危机、失望、寂寞等等，都系好贴地，同埋符合寂寞无助嘅现代人嘅需要。作者嘅文字具有神奇嘅魔力，当我哋都唔知道点样形容某啲感觉，应该用边啲词汇嚟到描述嘅时候，佢短短几句就交代咗啦。 佢为失望重新定位，认为咁系一种被误解嘅仁慈。他以感觉来描绘宽恕，觉得这是难以做到的心痛。耐人寻味的是，原因在于宽恕不单止拒绝消除原本的伤口，还要靠近伤害的根源。 至于我以为最擅长的给予和感谢，觉得是简单不过的事，在他的笔下，这两个关键词的核心意义通通活现于纸上了。 给予是一种需要长年练习和观察才能够熟能生巧的学问，因为给予常常会拣错东西、挑错时机、比错对象，要花时间尝试去逐渐进步。感谢不是收到东西之后的被动回应，而是源自去留意、意识到在我们以内和以外的一切，展现出我们了解生命的美好本质。 作者的文字是一种不刻意又细腻的抚慰，晚上饮一啖茶，拎一篇来到细读，读下读下就会安然入睡。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抚慰人心的52个关键词》，作者大卫·怀特，由彩神文化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深夜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串访中国台湾地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謝鋒說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韙，蓄意挑釁玩火，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性質極其惡劣，後果極其嚴重，中方絕不會坐視不管。他強調大勢不可逆，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

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因为受到漆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学的爆水管影响，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仲系车多。在封路方面，漆咸道南咧，头先讲咗啦，因为有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另外，北角嘅丹拿道咧都有爆水管，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油金头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跟你谈谈金融科技。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好多人想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亚洲或中国的直局，我其实不好喜欢这个讲法。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起底犯法的，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2022年8月3日，6个月至3岁以下幼童周四起可接种科兴疫苗。 新增4123宗确诊，多11名患者离世。 高等法院裁定周幸彤胜诉，下令批准放宽传媒报道限制。 佩洛西飞抵台北，中方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学生人口持续减少之下，两间在港岛东区的资助中学在今个学年都是只可以开办到一班的中一的。他们呢早前也都交了一些发展方案给教育局，不过就不获批。现在的结果就是其中柴湾马登这间中学就会在下个月起停办中一，去到2026年就会全面停办的。另一間叫敏橋中學咧，就會係用一個方式，就係按人數資助模式咧去營辦中一。咁但係長遠會係點樣發展咧？咁轉頭翻嚟都同一位嘉賓傾嘅。不過都想補充翻頭先提到話柴灣馬登嘅佢哋嘅辦學團體咧，就提到話因為中一嘅學生人數少啦，難以開辦高中課程啦，咁認為係不利學生嘅群育發展，咁所以咧學校安排佢哋原校完成中二之後咧，經當局協助咧就會轉校去到升讀中三嘅咁。另外都提到話，佢哋嘅學校咧都係以新來港嘅學生為主啦，咁所以深受家長信任。亦都提到話收生情況向來穩定，不過喺疫情之下新移民嘅學生減少啊，咁以致到面臨咧收生不足嘅困境。咁啊，想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就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而家就係提到話有中學啦，繼早前話譬如農場公立中學咧，就係同九龍工業中學校咧係合併之後，就再有學校係要即係停辦或者所謂殺校嘅情況嘅。早晨，朱國強。 早晨。 點睇呢兩間學校？一間就係要下學年起停辦中一，另一間就係要按人數資助模式去營辦中一。你點睇？佢哋其實交咗個發展方案俾教育局，但係都係不獲批。而家有最終有咁嘅情況，你自己點睇？ 讲敏桥中学先啦。咁、我觉得佢哋选择咗咧用特别自学去即系应对啦吓。咁我觉得、 即系呢个就系佢哋交嘅发展方案啊嘛？你意思系嘛？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嗰、那个特别自学咧，有啲地方都应该系斟酌一下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咧，其实都唔系好公平。例如啊，之前有一段长嘅时间咧就系、停课转为网课，咁翻咗几日学咧就要嚟特别自学啦。咁另外嗰个课堂咧原本40分钟一堂，又缩减到30分钟，再加上咧即系特别自学当中睇完之后咧，根本就冇机会俾老师去解释啊、回馈啊。咁其实即系对于学校嚟讲咧，真系有啲唔公平嘅。咁另外咧，其实两间中学啊，佢哋嗰个办学咧都唔差嘅，亦都好有心，大家都知道。咁而且教育局局长啊，即系早排我都带咗即系两间学校啦，同埋其他一啲中学嘅校长都见过局长。局长都认同佢哋嘅办学咧，其实系唔错嘅，同埋譬如话校风方面啊，照顾学生成长方面咧，都系做得唔错嘅。咁係咪就係因為即係唔通關冇咗啲新來港就要去殺佢呢？咁其實對於學生嚟講，絕對唔係一個好嘅選擇。 不過見到教育局在回覆我們的查詢上都提到特別試學這個安排已經考慮了各項因素，例如疫情這樣，你自己看或者你了解是不是有已經充分考慮疫情的因素呢？ 那我不在場，我就很難去評論啦。但是始終既然他們兩間學校都是好的學校，而且那個增值指數呢是高的，即是說學生入到去學校也都是沒什麼說犯了什麼大的錯，是不是一定要用這個方法呢？咁我覺得咧，其實可以好多其他嘅考慮噶嘛，因為咧，即係新政府都講啦，即係以結果為目標啦。咁啊，習主席又講啦，即係孩子嘅教育要好一些，要關愛年青人。咁但係其實殺校對於學生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幾大嘅打擊嚟噶喎。 繼續講北角敏橋中學啦，佢而家就經過申請特別試學之後不獲批啦，咁而家就個做法就係話按人數資助模式去營辦中一嘅。其實對於學校嚟講，嗰個影響喺短期同長期有啲乜嘢影響 咧？影響都好大嘅，因為咧即係每一個學生就得個好似60,000+咁嚇。咁其實咧，即係對於佢哋請老師嚟講咧，係都幾困難嘅。咁我即係據我所知啊，暫時即係原本派去嘅學生咧，可能都係得5啦。咁但係派去之前啊，咁教育局就已經打電話俾呢啲家長啦，就講清楚啊，呢間學校咧有可能會殺嘅咯，你考慮清楚。好啦，到佢哋註冊咗之後咧，再打多一次，咁係咪即係好似催化咗，令到啲家長即係唔會繼續留低咧？咁最終都有3人係留低嘅。咁我覺得其實咧，學校仍然可以繼續招生噶嘛，即係你個程序上你仲可以繼續招嘅嚇。咁但係即係長期嘅影響其實都幾大咯。你標籤咗呢間學校，有可能殺校喎。咁之後仲會唔會有咁多學生去揀呢？ 三個人成級中一三個人，對於成個教學或者有啲學校嚟講，即係人數話太少啦，都話不利群育發展噶嘛。其實係咪正正係呢間學校會出現咧？就 這個一定係會嘅，但係原本係咪會咁咧？我就覺得未必係會咁咯，因為本身呢間學校係收好多新來港啊嘛，而家唔通關導致好多新來港都唔嚟，係咪啊？咁實際上呢個係一個短期嘅即係問題啫，你遲早都會通關噶嘛。咁你通關之後，啲學生一大扎嚟，咁係咪可以喺呢段期間作出一啲特別嘅安排呢？ 例如有啲咩特別安排呢？ 我哋一向都係提倡咧，即係話凍結班數啦。咁另外咧，其實全港嘅師生比例都可以改善。而家30多人一班，實際上咧係照顧得唔好嘅。咁即係當然你資源上要考慮啦，但係咧而家好多。是多了很多 SEN 的同學，加上在社會運動之後，學生的情緒健康，疫情之下，他們那個抑鬱症或者是焦慮的情況也都增加了，再加上殺校的話，那對於學生的情緒健康其實是很大的影響的。那我們看到那些自殺的個案也都是增加了，那我覺得是應該從這些方面去 着想。如果你话以结果为目标嘅，咁应该系全盘去考虑。 嗯， 系咪应该暂停一年去实效呢，令到我哋有足够嘅时间去研究，同埋咧，你杀一间学校之前，你都应该做足功夫嘅，问清楚办学团体、老师、家长、学生，了解多啲资讯先。即系有可能你话，原来大家都唔系好抗拒嘅啫，赞成嘅，咁咪 OK 啦，系咪啊？但系可能嗰个影响系好大噶嘛，所以你一定要掌握足够嘅数据啦，同埋即系知道晒里边嗰个情况先咯。 OK， 但以北角敏桥呢个而家就唔算系叫实校啦，佢系嘛，即系佢叫按人数资助模式嘛。同埋我见有啲报道话，校方正考虑系转为直资同或者系即系同国际学校合并，你觉得嗰个可行性或者呢个出路又点睇咧？ 其实有可能嘅，即系如果佢即系一切顺利啦，我谂都要啲时间嘅，我相信都可能要一两年啦，最少吓。咁、其实只要佢吸纳到学生，咁就系 O K 嘅。 另一间咧，头先提到话另一间学校就系明爱马登，明爱柴湾马登基金中学嘅，咁佢就都系一个以新来港学生为主嘅一间学校啦。咁而家佢直情话下学年起系停办中一点，你点睇呢间学校？有冇接触过佢哋校方方面咧？ 都有嘅，我同校长都有一起去见啊局长嘅。咁其实咧，校方都系办得好出色嘅，即系我见到啊校长好有心啦。咁其实嗰啲学生都好爱呢间学校嘅。咁啊，但系而家既然已经宣布咗啦，咁讲咁多都系冇用嘅。不过咧，即系呢个安排上咧，我都觉得系应该即系去检讨咯。唔希望再有相同嘅情况去发生。 其实疫情之下都有唔少嘅，譬如主要系收一啲新来港学生或者跨境生嘅学校系少咗学生啊，或者导致甚至系收生不足啊咁。其实应该要喺呢段时间有啲乜嘢嘅支援俾呢一啲学校咧？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有一啲系即系收生好不足，教育局都预先估计到系有呢啲情况噶啦。是咪都可以未雨绸缪去諗諗呢？其实即係你解决呢啲问题呢都好多唔同嘅方案㗎嘛。长远嚟计呢，我哋都鼓吹话即係吸纳大湾区嘅学生啦。咁呢个当然就应该着手去研究。咁另外呢再长远啲呀，可能个生育政策都要諗一諗点样去改善。咁我觉得呢，其中一个好有效嘅方法都係改善嗰个师生嘅比例。三十几人会不会减到20人一班呢？咁其实都是有利于学生成长和教育的质素的嘛。咁、okay.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即是如果预示到有一些学校根本都可能比较难生存的了，咁又会不会嗌他们考虑一下转型呢？因为你要转型都是要很长的时间去筹备的嘛。譬如说一些国安教育中心啊 ,STEM 的教育基地啊，又或者是一些SEN 的支援中心啊等等。因为他们可能每一间学校都有一些专长的，那会将这间学校转型提供相关的教育服务，那可能令到全港的学校轮流就去到他们那里学习，其实都是各区都有需要的。那之前跟局长谈过这些问题呢，他们都是觉得可行的。 今次兩間中學咧都係喺東區嘅，即係涉及到未取錄足夠中一學生嘅呢兩間中學，係咪有啲咩特別原因嘅喺東區？ 我諗就係、是即係如果睇翻嗰個人口普查入邊嗰個數字啦，全港即係平均年齡最大嘅咧，應該係黃大仙區，應該係50歲左右嘅。咁而排第二咧就係呢一區啦，嚇，咁就係49歲左右。咁即係睇到係一個結構性嘅。即系老化嘅问题。 好啊，唔该晒阿朱国强，同你倾到呢度先。朱国强咧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嚟嘅。教育局嘅回复就系咁嘅，2021-22学年嘅两所公营中学咧开办一班中一，需要申请发展方案以继续营办。咁啊，提到话经审议之后咧，两所中学嘅发展方案咧都未获批准。咁其中咧一间嘅中学咧决定由下学年起咧系停办中一，另一间就由下学年起以按人数资助模式去营办中一嘅咁。咁啊，提到頭先其中一間會即係提到話發展嘅方案，提到話特別試學啦，特別試學就係因應學校喺教育局通告 嘅發展方案而進行嘅，咁啊就目的係評定學校嘅整體表現係咪達至到良好水平。咁啊就話特別試學嘅安排已經考慮到各項嘅因素，例如係疫情嘅咁。休息一陣。 港台体坛一二三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二十五载体育人啊！ 今个星期邀请到三届世界武术冠军郑家豪，同我哋分享体会回归二十五载体育封城。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政府系出稿啊，提到就话，鉴于咧啲相关水务以及租务管制条例生效之后咧，仍然有唔少租客同埋团体反映啊，有一啲劏房嘅业主咧系滥收水电费，咁就话政府会采取加强嘅行动啦。咁就话房屋局、发展局、差饷物业估价署、水务署咧已经制定联合行动方案，咁啊加强打击一啲嘅不法行为，有唔同嘅措施啊，提到有四项，其中一项咧就话优化水标申请啊，咁就话劏房嘅租户咧可以直接向水务署申请安装独立水标，咁啊以便署方咧主动联络业主跟进。如果咧业主拒绝嘅话咧，署方咧系会密切留意有关单位嘅收取水费嘅情况，跟进调查怀疑个案嘅。呢几招有啲乜嘢嘅效用或者有几大作用咧？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成员吴坤年，早晨。 系，早晨，主持。 你好，吴坤廉。先讲整体嚟讲，寻日公布咗一啲嘅联合巡查啊，提升检控效率啊等等咧，有四个措施嘅。你觉得呢啲行动嘅成效会系点咧？ 系，其实我估呢个水务署啦，系同佢一啲联合呢个差估处做一啲巡查啦，或者系其他嘅措施，佢哋更加关注呢件呢个滥收水电费滥收水费啦，或者整个甚至系整个呢个租务管制嘅一啲安排或者效用咧，其实呢件事系正面嘅。咁但系其实调翻转睇就系究竟佢呢啲措施系咪其实一直都做紧，或者究竟有冇效咧？呢个反而系我哋好多唔同嘅街坊咧關注嘅位咯，譬如舉個例，頭先主持都有提到，協助租户或者劏房户咧，喺安裝水錶咧，其實依個一直都發生緊嘅，係啦，好耐之前，甚至未喺未有依個水務條例去監管濫出水費依個問題之前咧，其實水務署已經係出現緊有即係提出緊嘅依個安排，但係奈何個問題就係、是，其實租户係唔可以自己決定，即係租户同意裝依個水錶，獨立水錶。由水務署去裝，但係最終因為個建築物嗰個單位其實係屬於個業主嘛，最尾其實都要業主同意嘅時候，試問一啲可能佢本身專登去裝一個水錶去收貴水費嘅一啲別有用心嘅業主，其實又點會同意係做呢個安排呢？即使係唔收任何費用，因為本身去裝水錶嘅時候，其實佢都係有諗住係收貴水費嘛。可能依個就只係可能幫到一啲可能本身冇特別意向要收貴街坊嘅水費嘅一啲業主咯。 所以而家佢個招就係咁講，佢就話如果即係啲劏房户係想裝一啲嘅獨立水錶嘅，咁如果業主拒絕嘅話，署方都會密切特別留意去收水費嘅情況嘛，跟進一啲調查懷疑個案嘛。咁如果佢係唔肯係裝水錶嘅話，會即係政府會密切留意喎。咁佢係咪有咁容易收貴嗰個水費咧？ 系啦，咁呢個就真係睇下佢嘅密切留意係點樣密切留意啦。咁因為我哋知道其實如果佢講緊依家做另一個點就係佢講話會做聯合行動。咁依個我哋覺得好多街坊都覺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究竟佢嘅聯合行動去做巡查啦，或者頭先主持提到嗰、那個如果佢唔肯裝水錶，佢會密切留意。呢啲其實好視乎就係相關嘅執法部門佢嘅監察嘅密度或者嘅執行嘅情況嘛。系啦，咁以往我哋見到佢水務署之前就曾經公布過嘅，由上年五月去到今年一月咧，其實佢巡查，佢話做主動巡查嘅次數咧，其實得20次左右嘅啫。咁稍後依家嚟到依家為止，咁依半年啦，咁究竟又做巡查咗幾多次咧？咁其實佢話巡查嘅密度或者巡查嘅次數、巡查嘅範圍咧，呢啲都係影響緊究竟業主會對於業主嘅阻嚇性有幾大咁。咁同埋另一個街坊即係普遍劏房居民，佢哋關注嘅位就係、是、好啦，巡查之後去做檢控啦。檢控完，因為依家係刑事嘅，係啦。咁刑事之後，究竟之後佢假設佢真係告到個業主啦，咁最尾街坊係咪可以追討翻之前被濫收嘅水費咧？原來最終都係要從民事索償嘅，係啦，即係政府刑事告完之後咧，其實係居民係唔會得到嗰個賠償。 而是最尾是要透過民事的時候呢，那究竟這些種種的程序怎樣可以令到居民 是受到保障呢？那這個我們關注。 嗯，講回即是租戶可以獨立申請水錶向水務署，你估計現在公布了這個優化水錶的申請措施之後，會不會都令到租戶更加願意在即劏房的租户装这些独立水标呢？有些什么的阻碍仍然存在，或者他们担心的 呢？或者这个位置我都再重申一次，就是其实租户普遍都不会反对去装独立水标的，但是只不过以往可能他们要租户同意，但是都要同时要业主同意嘛。是的，那现在好像主持所说，就是多了一个公布，就是说如果业主不主动装水标呢，那么水務署就會加強監察呢啲業主有冇濫收水費，咁我估呢個位置可能會帶嚟少少阻嚇性嘅。但究竟佢嗰個監察係點樣呢？因為好坦白講，租户係唔會主動夠膽咧，大部分租户都唔會主動夠膽咧去主動去舉報嘅，即係即使佢冇裝水錶，咁其實普遍可能全港有成二十萬人住嘅劏房，有十幾萬個劏房單位，咁水務署係可以係咪就係嗰十幾萬？我當有十分一。是肯裝水錶啦，咁另外嗰十分九可能有九萬户嘅，咁係咪佢哋依九萬户就會加強監察佢冇裝水錶，又睇下佢有冇濫收水費呢？如果佢做到嘅話，我相信個效果可能會有嘅，但係睇就要睇佢做到幾多啦。 嗯，頭先提到話即係差餉物業估價署啦，同埋水務署都會強化聯合巡查等等嘅。其實以往係冇聯合巡查嘅咩？或者聯合巡查同唔聯合巡查嗰、那個你自己預期嘅個分別度有幾大呢？ 其實過往我哋一直有同水務署去溝通嘅，唔止我哋嘅，其實好多區嘅一啲團關注劏房嘅團體啦，包括上關注劏房平台啊，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等等啦，其實佢都一直都同水務署有溝通，咁知道水務署咧，佢哋都有嘗試去做一啲巡查，而差估署咧，我哋上早兩個月同佢哋會面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提出呢一點，開頭佢就講話係用探訪嘅形式嘅以往，咁但係後屘佢都出翻公告就話啊嚟緊會做巡查啦，咁我哋覺得呢個係正面嘅，係啦，咁但係以往個巡查嘅密度或者次數咧，其實就真係照頭先我所講嘅數據就偏少咯。我哋覺得係啦，咁我哋就希望會唔會係呢兩個部門，如果佢哋可以依家講話聯合巡查，我哋覺得好事，會唔會可以定期公布翻究竟佢嘅巡查次數、巡查嘅範圍，可能喺邊區，係咪特別針對一啲劏房户多嘅區，譬如深水埗啊，可能係或者係觀塘啊等等呢啲區域咧？係啦，咁呢個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公布翻佢哋嘅巡查次數，同埋俾公眾知道翻。咁我估呢個都係另一種係公眾教育同埋有阻嚇性嘅數字嚟。 另一點嘅措施就係話提升檢控效率，就話差餉物業估價署同水務署聯合行動，共同處理一啲投訴個案，同埋做一啲主動巡查啦。亦都話會加強行使法定權力向業主索取一啲交水電費嘅資料。點睇呢個咧？呢、這個幫到幾多？ 係，我哋覺得首先覺得聯合巡查依件係好事嚟嘅。咁正如頭先所講，就係聯合巡查嘅次數等等啦，係啦。咁其次話要求佢提交資料依個位咧，我哋都覺得如果係做到係好事。但係依家咧，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咧，就是、我哋嘅劏房住户葵青區依邊有劏房住咧，曾經都收過有水務署嘅同事上嚟巡查，但係咁啱佢唔喺屋企咧。其實最尾咧，水務署就係會留翻張紙仔，即係曾經到此一遊咁樣，即係我曾經嚟過啦，咁有咩問題就打翻去啦，係啦。咁如果巡查唔到之後，原來係就咁留張紙仔，而又冇一個強制性要求，可能首先嗰封信唔係俾業主啦，二來嗰張紙仔唔係俾業主啦，二來就係原來都冇要求到過如果佢探訪唔到嘅住户，係可能要求業主一定強制要遞交頭先主持所講嘅一啲資料，去證明佢冇交冇濫收水費咁樣。咁其實最尾個阻嚇性有幾大咧？其實大家自己判斷到呢個。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如果去做巡查，而可能去唔到去接觸唔到嗰個住户嘅時候咧，佢會唔會係可以留翻啲資料，係要求住户轉交業主，同埋係好似啱啱所講就係強制去業主要遞交資料咧？咁呢個係有用啲咯，你覺得 ？OK。好啊，同阿吳坤廉傾到呢度啊。吳坤廉係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